各位朋友大家好，癲狗日報電子版自去年3月18日創刊以來，眨眼下又過了一年了。在過去這一年，我們很多謝大家一直以來以月費支持我們癲狗日報和癲狗馬經的運作。接下來這一年，我們癲狗日報上下都會繼續努力和大家緊貼時事，而我由達主編的癲狗馬經會一如過往，除了為大家繼續提供高水準的賽日貼士外，亦會提供世界各地的賽馬資訊。大家記得登入 mad.hk， click 入去癲狗馬經，就可以睇齊曬我哋每一日為大家準備癲狗馬經嘅所有內容。最後希望大家繼續以月費支持我哋，每個月兩嚿水。多謝大家。 第三集開咗，開嗱，永遠咪後講嘢先最爆嗱。咁啊，第三節咁我哋就翻嚟啊 Sammy 嘅最後兩件作品，唔係 Sammy 今日最後兩件作品。 哇，小心啲講嘢， 對唔住，大哥利是，去咗佢個 side 鏡先，唔該。好，咁啊，呢個就係承接翻呢個阿黃家雙妹乜嗰啲 friend 啊， 嗰啲 friend 係嗰啲 friend 嘅車。誒，咁啊，等阿 Sammy 繼續介紹下啦。 呢套就係、是、其實係機動警察， 樣咁衰， 係隊長， 佢係隊長嚟嘅，嗰、okay. 個係隊長嚟嘅，佢個樣 是、那個女咧都係隊長嚟嘅， 嗰、那個女隊長嚟， 嗰、那個好似 佢再高級啲啊， 唔係低級啲嘅， 低級啲， 佢係揸機動警察， 第一小隊第二小隊， 哦，三號機啊， 係啊，但係佢係講佢喺外國翻嚟，好酷嘅， 係啊， 哇，我唔記得，我淨係記得男仔同。 好似 男人頭女仔， 佢好似叫做 好後期先有嘅， 香 英英格係咪叫英格？ 香文化係啊係啊。 好咁啊，方法麥見你講得好興奮，好繼續。 咁啊個原本就呢套卡通片，佢就呢架車就唔係主角嚟嘅。 嗯， 其實個機動警察先係主角嚟嘅，咁但係因為我就真係唔識砌機。 唔係講真， 咁你 講真咧，機動警察咧就已經有人砌過幾次㗎啦，好多人。咁翻呢架車咧就真係冇人，好似冇人砌過，真係。 同埋其實即係， 所以呢啲車咧就真係都幾 都有嘅，其實都有人砌過嘅。 你 不過就 假嘛係嘛？ 係咯。 係咯，記得你砌兩架。 唔係你砌嗰啲好似真係冇人砌。 係真係冇。 盡量咯，盡量砌啲冇人砌嘅咯。 係你呢下呢啲先殺食噶嘛？ 但開風氣不為事。係咁啊，嗱，繼續啦。咁啊，講下創作過程先。咁啊，一定中意車先啦。 係中意套卡通片咯。其實又好中意套卡通片，又因為佢通常呢架車咧都係跟住機動警察出場嘅。 嗯。 咁啊，變咗又好中意依架車個樣啊。個形態咧，即係成架裝甲車， 其實係咪指揮車？ 係佢指揮車，佢指揮車嚟噶。佢喺下面做指揮。 係，我記得佢周圍走噶嘛。 係啊， 佢揸佢嗰個係咪油馬嚟 噶？誒係啊係啊係啊， 油馬揸。 因為油馬就唔揸機械 嘅。係啊 係啊。咁樣，所以就 我就記得佢係周圍走嘅。嗰兩日打緊，佢仲喺隔離一路壓住麥喺度講咧。係 啊係啊。睇好似幫佢睇啲情報啊咁樣嘅， 我係話喂起腳 係咪？呢套卡通片喺香港有冇？ 有， 好好睇 嘅，好 hit 㗎，好 hit 㗎。係 幾耐之前？ 九幾年， 1998年 嘅 事，係嘛？ 係差唔多， 唔係應該係八，應該係李宇同 Eset 跟林之後咯。 唔係喎，1989年 喺嗰段時間好中意喇叭褲嘅機械。係啊，一係嗰段時間先有嘅啦， 都係90年代㗎啦，都係90年代。 唔係一係1988年啊，1988年 都係嗰啲時間。 但係香港播應該係九幾年，香港播應該九幾年，因為遲啲 九年㗎。 香港係 咪以前香港啲動畫咧係遲兩年三年到？ 係啊係啊， 不過近期佢拍真人版嘅， 係啊，但係慘不忍睹， 係啊， 慘不忍睹。 我真人版不如當嗰啲愛情日劇睇， 因為佢有做到一隻1:1嘅機動警察出嚟嘅。但係咧，嗰只嘢 係 唔識喐 嘅，係啦，擺 所以變咗係完全冇咗卡通片。 機械咧用 CG 嚟喐係咪？跟住就又擺姿勢啦， 係啦， 由頭到一瞓咧就一日擺。 完全係頭嗰一集咧，又做嗰個姿勢，之後其他咧你都淨係見到佢 喺個架 嗰度咯，喺個貨車嗰度升上嚟， 所以真係唔得。 啊、不如俾 Netflix 拍啦， 好其實可以。喂，嗱咁啊，翻翻嚟即係呢架車度啦。咁啊，其實雖然佢唔係呢個卡通片嘅主角，咁啊，由於我哋阿 Sammy 啊愛車啊，咁啊覺得呢啲滄海遺珠啊唔可以錯過。嗱咁啊，即係都係好快咁講啦。其實嗰個面都係冇粒粒噶啦，去粒化就就真係其實去粒先可以出到佢嗰個車款。哇！咁你又有粒粒岩岩沉沉咁算點咧？係咪先？咁啊貼紙就冇計啦，叻過邊度出咧？ 難得。 喂，其實話時候啲貼紙咧，你係即係上網。吸咗粒字落嚟，再即係 都係，即係好似上一集講咁樣，嗯、就係又係咁做，又係揾啲圖落嚟，跟住再印出嚟咁樣。 OK OK， 咁啊，即係係咯，白色件咁就即係我個人就覺得白色件係麻 Q 煩嘅，係 啊， 即係對住太陽啊，又 會變黃啊，所以要保存得好係難啲。 係咯，嗱咁啊呢架要講，即係有冇啲乜嘢想補充？嗱咁啊，即係講到最尾嗰架咁啊，曾經我哋嘅阿董啊，唉咁啊佢即刻擺落嚟先啊。阿董咧就曾經砌咗呢個 阿董嗰架咧就係錯唔到人仔嘅，係嚇。但阿董嗰架咧就會比較個 size 會接近speaker 系列嘅，係嚇。咁阿 Sammy 呢架咧就 啲 detail 啦。 我應該點樣擺個頭？ 依個係阿董嘅大版嘅細一級嘅，係坐到人仔嘅依架。 嗱，不如等先，我將啲人仔攞開先，講架車先，等等啊。係咁啊 ，Sammy 你介紹下啦。嗱，咁啊，雖然都係白色，咁啊，但係我哋阿 Sammy 咧就特登將個頭咧噴多少少色咁， 噴翻個窗框出嚟咯。 因為呢個窗框個外形都已經係最攞。 其實佢係最似嘅啦，呢個車窗係最似嘅啦。嚇！只不過是即係 冇一啲 A 柱，係 你又冇，你冇辦法， 咁你要噴翻落去加翻。 但係我想問呢個窗係，我都真係好少見喎。 有 呢個 窗 型 嘅啫，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全部都係呢啲窗嚟。 就可能因為油咗油，你唔覺啫。 哦，唔係有一個窗咧都有私人嘅原裝。Audi 有啦。 係，但係唔係 白色，係啊係啊， 定依 係啊，其實佢嗰個係印咗嘢嘅，我呢個就係嗰個窗嚟嘅，但係只不過我噴咗去印咗嘢落去嗰啲位咯。 哦，即係有 mark。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不過其實處理嗰啲即係嗰啲油嗰啲件上去啦，嗰個即係過程會唔會話好麻煩？個 treatment 啊， 都係砌模型咁，其實即係好似砌普通模型咁處理。 咁都手慢見過。 係啊，冇乜特別嘅其實。 嗯 ，OK。咁呢個高智能方程式，你俾你繼續介紹。 係呢架車就其實我都好後期先砌，其實係好多人砌咗先嘅。 嗯。 咁我見到啊，人哋砌得好靚喎，跟住又自己其實都好中意呢套卡通片。 啊。 真係細個係迷啊，直情係迷呢套卡通片，有儲佢嗰啲回力車。咁啊，跟住就 個男，因為個男仔都 係啊，係啊，係啊， 個男仔都好中意呢方面嘅啦。 所以就即係決定點都要自己砌翻一架出嚟，同埋呢架係最舊款嗰個形態啦，即係雷神，所以就 最深 自己都係最中意呢架，所以就砌翻呢架咯。 之後嗰啲太過 因為咁講，如果之後嗰啲咧就越嚟越 越嚟越唔似車咯， 唔似車，係啊，即係跑賽。 呢個係最似車咯，所以就 同埋你要砌出嚟真係好難度嘅，因為咧佢個流線型根本你就用 LEGO 件嚟砌咧，就太大挑戰性啦，真 係。砌得最耐咧，呢架車砌得最耐就係個車頭，車頭嗰兩個燈嗰兩個位係諗咗好耐。諗咗用咩嚟做嗰兩眼頭燈，諗咗好耐。 哦，你用爪嗰啲件咧就好到位喎，真係。 改咗好多次，即係改咗又用透明黃色件。 我喺鏡頭睇，我第一眼睇以為香蕉嚟 嘅。係啊，其實佢係角嚟嘅，係角嚟嘅，係 LEGO 啲角。 LEGO 啲角嚟 咯。其實我都係無意中喺自己啲箱裏面揾到呢件件咯。 同埋呢只件喺 LEGO 嘅即係 好少嘅， 好少嘅，真係少嘅。 但亦都係毫不起眼。 呢只角咧就有好多顏色， 黑色 係啦，銀色啊、黑色啊、紅色啊都有。 色其實好似比較 黃色係比較少嘅，黃色係比較少嘅。 喂，但係你咁好嘢俾你揾到， 我又唔記得自己幾時買咗翻嚟，咁啊擺劈咗喺個箱度好耐。 就係用樹仔。 係啦，就係用嘅時候，突然之間諗下。 諗下仲有啲咩黃色嘅件可以用咧？ 集郵嘅樂趣就係得閒集多啲唔同件嘅人。 好係，即係講集郵而家。好嗱，咁啊睇埋個車 尾 啦， 車尾都好似 盡量係咯，砌嗰陣時都係盡量跟翻啲圖啊。在上網找一些圖來參考，砌回那個角度，這些尾燈這些角度，升壓窩的位置啊，這樣，是，都是盡量跟回原著。 話時話，在這個升壓窩呢，是噴出來的，還是純粹是engine加速的？ 渦輪，渦輪。 它應該其實是 engine加速先的，就不是噴的。 哦， 即係好似飛機引擎咯， 它其實都是吸風的，基本上，只不過它增加它吸風， 吸風能力。 是啊。 但係後嗰幾代就唔係啦，直頭噴射人， 係啦係啦， 飛機嚟噶嘛， 係飛機嚟嘅，就嗰啲。 咁同埋都係可以做翻佢咧，可以升起咯。 嗰啲 個都係 轉翻前面先， 佢都係。 唉，冇啊！轉盤真係我嘅責任。 但係你記得嗎？ 會好， 買翻五個十個翻嚟， 咁升翻上， 可以升翻嚟啦。 係啦， 哇！好似真係。 咁啊，撳翻落去咁啊，都係呢個都係佢個。 機關， 佢主要賣 個賣點啦，同埋兩隻翼咯，兩隻翼， 兩隻可以夾翻上去。 夾翻上 嚟嚇。 乜以前細個咧，冇咁多錢買佢啲玩具咧，就會攞 LEGO 嚟咁樣砌。 係， 永遠都係砌嗰兩對翼，就係攞嗰兩個價位先啦。 哇，咁樣型 好， 好 型啊！呢個係咪？升壓窩後嘅狀態， 即係呢個係嗰啲叫做 加速， 即係硬曬， 硬曬狀態啦， 硬曬態， 硬曬態。喂，其實咁樣擺即刻即係型好多。 唔係我中意阿明日香個嘴喎， 其實係講下兩隻人。 等陣先， 好搞笑 嘅， 鬼鬆近少少。 知點真係個人仔度啊？ 點解個嘴會咁樣樣嘅？ 講嚟。得，你可以繼續。 其實就砌完架車嘅，砌咗架車先嘅。咁啊，砌完架車之後，就當然又唔可以冇主角啦。 人仔又真係焦點嚟。 咁所以又係去揾人印咗只主角。 幾錢啊？只大 概？我諗200 蚊咁 貴，都 貴 啲咯。因為佢其實都係啦，佢用真 LEGO 件嚟印，所以同埋佢仲要係同我設計。即係我俾啲圖佢，我俾啲圖佢，係啊， 喂兩嚿水就抵喎。 係啊，我俾啲圖佢，咁佢會喺電腦畫圖，跟住就幫我印咯。 OK， 係啊， 即係同埋 個樣啊，同埋啲衫啊咁樣。 即係我就咁睇個質素，其實 都靚㗎，都 OK 㗎。 OK， 咁可以翻翻嚟個大鏡先，因為即係冇計啦。 哇，夠鐘啦， 時間係啦，都真係爆曬鐘。嗱，咁啊，今日多謝三位啦，係咯，就阿 Sammy、阿希同埋阿 Joe。咁啊，你哋應該都仲有好多車個殼， 有啊，第三集， 即係睇下過兩個月又嚟即係傾偈 啊嘛。好啊，冇問題。 嗱，咁啊，今集多謝三位，同埋多謝技術人員幫細佬喺度 set 鏡。 好， 咁啊，我哋下個禮拜再翻嚟， 拜拜。